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铁凝的创作心得，小说创作的三个关键词之表现。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堂弟之花》改编的戏剧故事。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铁凝最近在北京文学杂志上发表创作论，小说创作的三个关键词。铁凝认为，小说创作有三个关键词：发现、积累和表现。今天我们欣赏其中关于发现这个关键词的一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请注意，我说的不是反应，是表现。当我们具备了感受生活的能力，也有意识地去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对理解生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用自己的心去尽可能地体味和自己尚未体味的人生和生活当中一切的时候，也许又有一种困难出来了。我心里想的好好的，怎么写出来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这是一个表现力的问题，这个表现力也是文学创作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不管你想的多好，但是你无法把它表现出来，无法落实在字面上，那就没用。而小说是一种什么艺术呢？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叙述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没有语言怎么说呢？所以语言的锤炼是我们表现生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锻炼，包括很多有名的作家也是很重视语言的锤炼，甚至终生都在追求这一点。海明威曾经说过，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关于显现出来的任何部分，7%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丰厚起来，同时要是你因为不知道才省去，则是蹩脚的被人识破的作家。他就有一种表现手段，告诉你他在写作当中一种增强他的作品表现力的办法，就是说什么话你不要说绝。其实他这句话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山欲高进出之则不高，就是说你想让你笔下这座山画得特别高，那么你再画也画不出真山那么高的山，再高也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你不让这个山整个的出来，可以有云层有雾来遮挡这座山，这时你笔下山的高度就无穷尽了，比你直接从头到脚画一座大山这种手法要高明得多。有时候我们看稿子啰里啰嗦废话特别多，说一个人开门，他用手去把门打开，好像他还会用鼻子开门一样，当然是用手了。如果总是这种没用的废话连篇，那么你这篇文章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你应该学会在限制当中求自由，首先要学会语言的锤炼。 怎么锤炼呢？我想有两点。第一点，不能停笔，不能坐在那儿光想不写，或者我今天给你讲个构思吧，明天我又有一个绝妙的构思，光说不练不行。第二点就是不停的阅读，读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认为，假如说我们正在生活的生活是一种生活的话，那么读书可以视为愿意从事写作的人的第二种生活。我是把读书提到这个位置的，读书对我们消化生活、开拓思路、开拓视野绝对有极大的好处。因为每个人不管的生活经历多么丰富，也只是他自己的那段经历，他间接的经历和体验从哪儿来呢？还是从书本上来。 而且书本可以帮助你消化你所拥有的生活。可是读什么书，怎么读呢？都说《红与黑》这个作品是古典名著，我根本就不喜欢读，也实在读不下去。这个也不要害怕，我觉得最初读书的时候，正是应该寻找自己喜欢的作品来读。你喜欢这个作家的作品，可以把他的作品全都找来，这样你可以系统地了解这个作家，就可以得到他的气质，他整个的风格，甚至一开始有点模仿也不要害怕。朱光潜先生有一句话，有些年轻人是不学而求创造，他就想，书本没用，我就是自己创造我自己的，我什么也不用看，你什么也别告诉我，我什么也不听，我是天才，没学会走先学跑，我一生下来就会飞，这是要不得的。另外就是一种安于模仿而不求创造，也是很可怕的。比如我自己，写小说不是只读小说，这种东西不是立竿见影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作家贾大山说，如果就是让你单纯的说，馒头好吃不好吃呢？好吃，那馒头是什么味儿呢？怎么个好吃呢？因为你没有吃过烙饼，没吃米饭，那你也说不出馒头是怎么个好吃。只有当你吃过了烙饼、米饭等等，你有了对比，你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这个馒头。所以说，读书实际上也起着这个作用。知识领域的开阔，知识结构的更新，特别是对表现当代生活，可以增强我们的表现力。在书中，有很多地方，你无形中就知道了，别人怎么写的呢？比如说有一个苏联作家，他写的风，夏天海边的风，像两团毛茸茸的小狗在这两个女孩子的脚腕子中间穿行。这毛茸茸的小狗首先就很可爱了，这风变成有形的了，还在这两个女孩的脚腕中穿行。忽然间，你就立刻也有了这种感觉。他的这种叙述能力给小说增添了神采，效果很好。我记得另外一位作家，写他家乡流得很急的一条河，他把这河水拟人化了。这波浪一浪高过一浪，他说是河水攻起墨绿色的脊背，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增强自己，锤炼自己在叙述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增强自己，锤炼自己在叙述方面的表现力呢？不要那种泛泛的描写。有时候一个作家为一句话弄得几天吃不下饭，急得团团转，这并不是故弄玄虚，这是在寻找那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俄国作家契诃夫写过一个特别讨厌的官僚的形象，看书的时候我就琢磨，让我来写，我怎么写呢？他就描写一句他的外貌，说他吃完饭舔着肚子站在那儿跟别人寒暄时，他的下巴颏就像婴儿粉红色的脚后跟。婴儿粉红色的脚后跟本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可要是长在这么一个官僚的脸上的下巴颏，这是多么令人厌恶。这一句就够了，这个力度就有了，这种表现力是了不起的。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这方面应该琢磨，用心琢磨，他是在怎样处理他们笔下的人物。你作为一个有志于文学的读者，在读书的时候，就不要像一般读者那样看个故事，当一种消遣，你一定要带上研究的眼光，一遍一遍地看下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描写的时候，你想说什么，你就绕开什么去说。这样说看来好像很荒唐，想说什么不说什么还绕开去说，正是要这样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比如我们在痛苦中能写出欢乐来，就是一个成功。影片《银公主》中，银公主最后死的时候，她家被兵围住了，她父亲让她剖腹自杀，全家给她送行时，在这样悲惨的时刻，她父亲忽然唱起歌来，唱着跳着就使观众的眼泪落下来了。假如是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大家抱着他哭，既然他们一家都哭出来，观众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如果在痛苦中又表现出欢乐来，我想这也是一种表现的技巧吧。 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叙述过程的困难，有些作家也常跟我说，怎么说一件事越说越没意思呢？具体的描写是有意思的，但是小说里有些事是要交代清楚的，交代的过程是最不好写的。所以我觉得叙述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叙述过程还是要用语言的。我们应该努力使自己的语言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给人以享受，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语言不仅仅是作品的工具，语言应该是作品的一部分。我们都会说话，关键是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说话。只有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说话，你才不会执迷地模仿一个形象，才能把生活中看来没有意思的东西写出意思来。在没意思当中发现意思，应该努力追寻这一点。比如我这次出国回来，别人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是我又获得了一个观察我们民族的角度。当我出去的时候，我看我们，看国内，忽然发现还有这样一个角度。因此我在国外反而觉得我们国家还有好多东西值得描写，所以这又涉及到读书的重要，开阔眼界的重要。的确是这样，凡是有志于现身文学的人，应该各方面的事情都听一听，哪怕跟文学毫无关系的，也会对你有帮助。所以我对咱们家乡的文学青年还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上来和下去的对流特别重要。我的意思是交流，开阔眼界，哪怕是县与县、村与村之间的互相交流也是有益的。有些经常在城市接触一些很开放的东西的作家们，反而觉得应该到真正的生活中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应该出去多看一看，这一切东西都可以打开你的思路，对你理解生活是很有益的。这倒不一定非要出国才行。所以当我意识到文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当我真的知道我喜欢并爱上了文学创作时，我才觉得对于它我实在是知道的非常少。这一切还是证明了一句话，文学实在是一件很笨很笨的活。 好了，铁凝的创作心得，小说创作的三个关键词之表现，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是以谈心的语气与文学爱好者谈论如何写好小说，铁凝讲得很生动很实在，让人一听就懂。但是这其实离落笔写好还差得很远，最终还是铁凝的那句话，文学实在是一件很笨很笨的活，再加上一句不愿意下这个笨功夫的话，八成是写不好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郭沫若的剧本《堂弟之花》改编的故事。这个剧本讲的是战国义士聂政刺杀韩国丞相侠累与国王韩哀侯的故事。 战国义士聂政将韩国丞相侠累与国王韩哀侯一并刺杀，韩山坚当场遇害，聂政也自杀，并于自杀前先行毁容，故而无人得知其是谁。韩国玄金于是高价征求刺客聂政的姓名籍贯，聂政的姐姐聂莹不愿弟弟的声名和义举被淹没，毅然前去认尸。请继续欣赏《堂弟之花》。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仲春的傍晚，在荒芜凄寂的田畴上空，成群结队的乌鸦呱呱的聒噪不停，穿梭的飞翔在一片墓地间，令人哀伤喟叹。远处一位窈窕少女左手持着桃花，右手提着竹篮，缓步向墓地走来。她身旁的青年履装健服，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他们俩是孪生姐弟，姐姐聂莹，弟弟聂政。两人并肩而行，前去墓上祭奠母亲。聂莹轻轻叹息道：“哎，眼前的世界简直成了乌鸦与乱草的世界。”聂政回答说：“姐姐说得对，当今兵荒马乱，内战不息，今日合纵，明日连横，今日征燕，明日伐楚，祸乱没有尽头，真是生灵遭涂炭呢。”聂莹希望弟弟这次远行能够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聂政 是齐国芷城深井里的青年侠客，义勇双全，胆识过人，是个抗秦派。母亲去世后服丧三年，如今是拜别母亲的坟墓来的。姐弟俩双双跪在墓前，聂政祷告妈妈，今日我们要拜别您老人家，到濮阳去探访严仲子，商量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的大事。妈妈，姐姐很有志气，我们姐弟绝不辜负您的养育之恩。姐弟俩在墓前频频拭泪，依依难舍。聂政背起行囊，告别相依为命的姐姐和故乡齐国，快步离去。聂政行色匆匆来到濮阳桥畔，只见杨柳依依，桃花灿灿，河中画舫游船如织，桨声中夹杂着一群群少男少女的轻歌浅唱。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树万树迎风开。他们嬉戏欢笑，谈情说爱，真是别有天地。聂政没有心思观看这些载歌载舞的男男女女，快步前行。在濮阳佩剑持弓背着剑带的严仲子和他的朋友韩山坚，扛着长矛，长矛上挂着刚猎获的狐狸、野兔，走上濮阳桥。他们名为打猎，实则想借大自然的浩荡生气，洗刷一下心中的愤懑与不平。看到此地弥漫着骄奢淫逸之风，不禁摇头叹息。两人一同来到酒店歇脚，刚刚坐定，就见聂政走来，三人不期而遇，大家都惊奇异常，喜出望外，举杯祝贺。酒家女春姑芳龄十八，出落得亭亭玉立，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她志向高远，自尊自爱，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春姑一见聂政少年英俊，气度非凡，慷慨上意，顿生爱慕之意，当即赠桃花一枝以表深情。韩山坚为人精明细致，他知道严仲子与聂政有要事相商，借机观赏桃花而出殿巡视。三年前，韩国丞相侠累的政敌严仲子，因为反对三家分晋，主张联合诸侯一致抗秦，与侠累进行不懈的斗争。最后斗争失败，严仲子试图拔剑灼杀侠累，因此得罪韩哀侯，只好亡命在外。如今他避居濮阳，准备东山再起。他为人正直而有远见，平日里谦恭下士，广揽人才，结交了大批志士人人，共商抗秦大计。严仲子非常仰慕青年侠客聂政的勇武与义气，曾专程登门拜访，想借助他的力量杀死卖国求荣的侠累。但当时聂政因母亲年迈不能远行，婉言谢绝了严仲子的盛意。聂政隐姓埋名，混迹市民之中，练就一身过人本领。严仲子时刻不忘要除掉韩国心腹大患，仍然时时寻访侠义之事。今天在濮阳桥畔巧遇聂政，真是天赐良机。如今韩相侠累权势更加显赫，他重兵在握， 根本不把饱食终日、昏庸无能的韩哀侯放在眼里。在朝中，他极力煽动，把晋国一分为三，经常挑起内讧，主张抗秦伐魏，几乎成了摇尾乞怜的秦国走狗。他一手遮天，引狼入室，弄得中原大地年年征战，民不聊生。聂政听言仲子隶属了侠类的罪行，拍案而起，恨不能立即去杀死这个奸臣国贼。言仲子老成持重，要他沉着记忆，考虑到侠类手有搏虎之力，诡计多端，身边还有武士保护，一定要寻找机会下手方能成功。颇有心计又机警过人的韩山坚是严仲子的莫逆之交，他长期潜伏在韩国君臣身边伺机行事，现任大右之职，表面上与侠类关系也很好，当然他是最好的内应与向导。这几天韩山坚装病请假，偷偷跑出来，装扮成食客，不动声色地给严仲子暗送机密。韩山坚多方打探，得知秦国几天后将派使臣与侠类在东孟相会，一则要引诱韩国协同攻魏，二则攻下魏国后就让侠类当魏侯。严仲子决定利用这一良机，破坏侠类卖国求荣的阴谋诡计。三人周密布置，做了巧妙安排。在东孟的便殿上，韩山坚故意吹捧侠类，使他更加飘飘然起来。韩山坚假意提醒他，严仲子深得民心，收揽了不少奇才勇士，千万不可大意，又反复言明今日东孟之会切不可轻信秦国使者，他们是最不讲信义、最为狡猾的，应当提防戒备。一席话博得了侠类更大的信任，放松了对他的防备。秦国使臣即将来临，侠类簇拥韩哀侯上殿，伏地禀奏应该如何对付秦使。肥胖笨拙、昏聩无能的韩哀侯连鹦鹉学舌的能耐都没有，结结巴巴地生搬了几句。钟鼓齐鸣，鼓乐喧天，侠类先行引导秦使入见。秦使戎装佩剑，巨傲不公，武士紧紧相随。秦使狂妄地声称秦国将率百万之众东出潼关，假到韩国讨伐魏国，望韩哀侯共同出兵。韩哀侯厚颜无耻地表示自己是秦国外臣，愿替秦王做前驱效命。话音未落，左侧传来剑戟碰撞之声，侍卫立即警惕注视。一会儿，剑戟声夹杂着拼杀声，卫兵跑进禀报，有位秦国使者随从仗着宝剑闯进离宫，要在君侯面前舞剑助兴。众人惊慌失措，韩山坚胸有成竹，指挥卫兵解除秦使及随从武士的武装，并讲明秦国不守信义，制造事端。侠类一时难辨真假，无从下手。穿着秦使随从衣服的聂政威风凛凛地杀进便殿，在韩山坚指引下仗剑直指侠类，痛骂他是媚敌求荣、祸国殃民的中原罪人。